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咁啊嗱，翻翻嚟啦，咁啊入翻我哋今日主题啦。咁啊 ，Lance 麻烦你出嗰个主题个 banner 啦，因为 主题嘅主题啊， 主题嘅主题系啦。咁今次我哋主题系乜嘢啊？咁啊有请我哋啊，又系我哋嘅广州网友阿佳 神童佳，请出场。你笑啊！ 啊，大人你好，城寨听众你好。 系、你好。嗱，咁咧今日咧我讲翻大陆做生意啦，或者打工啦。咁啊，其实細佬就啱啱今日都響深圳翻落嚟，一個人翻落嚟啦。本來我就要即係都要 overnight 嘅，因為聽日仲要上去開會。咁啊，但係都要趕翻嚟，因為應承咗網友，咁我一定要同應承咗你啦。咁啊，你呢個亦都我係嗰百幾個 point， 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信用，其實信用好緊要啦嚇。咁呢個正正就是大陸而家冇嘅，咁我咁啊，街都認同啦，係咪？ 係，冇錯。 好， 咁啊，好直接啊， 好直接嘅。嗱，好啊，咁啊，我講講啦。咁其實我首先咧，其實今日好多主題嘅，就係關於答嘅，咁啊好多陷阱。嗱，我首先講個笑話俾大家知啦。你阿 Lance， 你覺得一個銷售嘅網站係應該係咪廿四小時咧？ 呢個好似常識嚟嘅，你問埋阿媽係女人嘅問題。 冇錯啦，嗱， 網站唔係廿四小 時。如果喺大陸咧，你買火車飛嘅話咧，佢有一個叫12306.cn 嘅網站咧，佢就十一點就閂門嘅啦，係咪十一點啊？街？ 十一點，係啊，嗰、那個火車嗰個票嗰個嘛， 係啊 ，OK， 咁你話咪奇怪啦？嗱，呢啲咧就係即係我哋咧呢個第一個，我咁講咧就等吸引下大家，因為其實呢個真係咧，我哋響香港人又好，全世界嚟講咧係匪夷所思。咁我依家先再講下搭買火車飛嘅一啲巧妙啊，係真係我都領唔少嘢，我先講得出嚟嘅。好啦，咁阿佳有啲咩分享啊？翻大陸做生意。或者做打工，你自己不如你自己好似系咪喺上高做 I T 嘅？ 系啊系啊系啊，做网络。 做网络嘅 ，OK。喂，不如讲下嗱，其实依家上去啦。首先咧，我就讲下我翻墙嘅乜秘笈啦、方法啦。OK， 你知唔知点翻墙？再现场两位小朋友， 我讲我嗰个方法就系好似 download 个自由之门所谓咁嘅嘢啦。 系啦， 叫 free gate。 系 啦，要成日更新，要成日装 patch 嘅。 OK， 嗱，另外咧就话咧，可以向香港买一啲叫做 VPN 嘅嘢啦。咁另外仲有一个方法嘅，就系帮衬香港两间独市经营嘅中资背景嘅电信商。 嗱，等阵先，其实啲听众唔知咩 VPN， 可唔可以解释下咩 VPN 咧？我请阿神童解释下。 喂，不如你讲下咩叫 VPN 先？咪马星啊，阿佳。 VPN 啊 ，VPN 即系其实系一个安全通道啦。可以講是一個網絡的一個協議，它是一個可以令到兩個電腦之間的網絡 通訊複製，完全複製到去另外一個終端那邊，樣是一個安全通道。其實最初的設計呢不是被人家翻牆， 是被公司 這樣才翻牆， 是被公司的內部用的嘛。 是因為例如說你如果你間公司在深圳又有，在香港又有，咁你想呢兩間公司嘅嗰個 data 互相傳輸嘅話，就可以就一定要用 VPN， 咁先至係最好嘅最高效率咯。 冇錯，嗱，咁另外仲有一個方法，頭先我講啦，咁嗱 VPN 之外 ，VPN 其實係你可以嗱，其實有多而家啲 router 咧本身已經有 VPN 功能噶啦。咁呢個 VPN 咧有分軟件或者硬件嘅，咁我就個人建議買一啲，其實冇建議，即係硬件都差唔多其實。咁我 硬件係自帶咗嗰個軟件嘅功能，佢可能喺呢一方面嘅處理嘅嗰、那個 VPN 嘅個質量係比軟件要好啲咁解啫， 好啲嘅啫， 一樣嘅效果。 我講個分享心得俾大家知啊！我屋企而家嗰個 router 咧，嘗試地買一個好啲嘅啦，諗住千幾蚊嘅，結果咧係冇以前有一個咧，某品牌一陣間 off 翻我同你講啊，三嚿水成三支，好似佢個天線咧似三支香嘅。三嚿水港紙出嚟嘅效果真係無與倫比。 乜拎嗰只啊？ 因為你知 哦， 係咁另外啦， 好咗定係壞咗？ 我冇，我跟住我唔知做咩真係海鮮痕啊！ 即係無端端咧，即係想換換機咁啊，換鬼咗，咁啊結果冇用啦。咁唔講太多啦。咁啊，總之其實同平貴，我覺得冇分別嘅。即係呢啲都幾搞笑。咁另外仲有一種方法，除咗頭先講呢啲用 router 你屋企自己嗰個之外咧，咁當然要 set 啦，識得 set 啦，咁都唔係太難嘅。咁另外咧就係話本身你上嗰個電信供應商，如果嗰兩間中資你出嗰啲一卡兩號咧，你記住問清楚佢，我呢個翻大陸可唔可以上 Facebook 啊嗰啲咁噶？你唔好講翻牆啦嚇， 上 Facebook 啊， 上唔上 Facebook 啊？上 YouTube 啊啲咁咧 ，Google Gmail 得唔得啊？咁咧呢兩間咧佢話俾你得噶啦 ，OK 一定得嘅。 你但係會唔會貴啲咧？ 而家我用緊個 plan 300多元。咁唔知連好似連唔知一擊定兩擊嘅。 你喺香港上台嘅。 香港上台嘅。 哦。 大陸上台冇呢支歌仔嘅，你唔使諗啦。大陸上到台語可以，大佬翻到場嘅話，咁習近平一定揾人去嗰度報佢噶啦。 不過咧，想加句嘢。 我未聽過啦。 VPN 本身嚟講個價錢可能就會比較抵同平少少咯。如果喺香港買，通常都係可能都係20-30元咁樣就。 你講嗰個軟件嗰、那個 軟件嗰款。 嗱，你要我諗呢個都要請教阿佳啦。你係話 VPN 咁嘅，如果軟件嘅話咧，比付費嗰啲咧，係咪佢哋成日都要轉嗰、那個嗰、那個我叫種子啊？即係 VPN 種子或者個 IP 啦嚇，粒 IP 啦，係咪要成日要佢本身要成日轉嘅？ 佢本身係轉嚟轉去噶。付費嘅嗰啲咧，只不過係。用，因為畢竟用 Fair 嘅，但係多人用啦，即係貨金嘅就冇咩人用，咁佢就會穩定啲咯，唔使成日轉嚟轉去咯。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話幾廿蚊嘅話咧，不妨試下咯，即係用下嗰啲唔會死得人嘅。OK， 咁你話好似我嗰啲咁樣，因為即係公務上要咁啦，其實好方便嘅。我好似上到去咁樣，咁我就可以分享俾我啲電腦用啊，咁4G咁都幾速度幾快。咁我遊遍大中國都冇事。咁同埋咧就算 VPN 嗱有個問題，有陣時 block VPN 咧唔係一定係你個 VPN 得唔得，而係當地個網絡得唔得。好似我對上嗰次上兩個禮拜喺成都咧間酒店，我用同一部電腦上 VPN， 我響香我用翻我公司個 router。都上不到，但是去我朋友就隔離街 Office 呢一 VPN 沒問題，非常暢順，一街之隔啫。咁呢個即係打破咗嗰、那個係咪啊？成都區就上唔到 VPN， 唔係，係真係本身嗰間酒店俾唔俾你 VPN 啫。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 must 你要上例如 Google 啊、Facebook 啊，或者一啲即係要翻牆嘅咧。咁其實而家咧大陸咧好多翻咗噶啦，即係好多好多 block 咗噶啦，例如 Lincoln 都 block 咗噶啦。喂，大陸一個好中性啦、啊，介紹做即係講自己職業啫嘛。 嗰、那個 Lincoln 嗰、那個 都俾人 block 喎、啊，咁我真係覺得莫名其妙啦、啊，呢啲真係好多噶。咁所以咧，而家其實只會越拉越緊。喂，我哋唔好講咁多 VPN 好唔好啊？咁另外咧就係話講下大陸出差。搭車先啊！其實我哋幻想一下，你翻大陸 ，OK？ 點去啊？咁嗱，廣東省咧，其實咧就真係冇問題嘅。咁你話，但係如果出咗廣東省以外咧，首先阿佳你有冇介紹一下搭？通常係搭火車嘅。OK， 其實火車有邊幾種咧？ 火車其實我自己搭得少啊，但係基本上其實因為嗰啲鐵路得嗰幾條啫嘛，都 唔係我意思係話動車。動車啲人話動車啊，高鐵啊，其實有咩分別啊？你哋國內人 動車同高鐵好似係冇分別嘅噃。 唔係，一個係 D 啊嘛，200多km，高鐵係300多km啊嘛。喂， 佢都唔係開曬㗎。 佢唔開曬，嗱，部分區域架，我好負責話俾你知，響北京去上海嗰啲咧就300km嘅。接近300km，嗱佢標寫住啊，我唔知道有冇假噶、 嗯， 就温州嗰段咧就200，點解咧？温州炒過車，嗱大陸係咁噶啦，咁咧仲有小心啲啦，買火車飛唔好買咗 K 啦 ，K 字頭嗰啲咧就有排你等啦， 係咪叫咩叫慢車？ 慢車啦，總之佢唔係叫佢啲叫做暫暫停，你要記住睇個時間啦。咁另外咧就話記住，如果你喺12306呢個網站買咗飛之後咧，入曬你啲資料之後咧， 嗯 如果是香港人，對不住啦，你去到都仲係要揾條隊排翻去攞飛嘅。阿佳咧就唔需要啦， 我有特權， 佢哋係啊特事特辦， 係 佢哋咧，因為咧有張智能身份證，佢哋二代身份證有張晶片噶啦，佢有好多自動櫃員，佢啲機咧 do 一下咧就攞到張飛。 咁、我想問阿佳咧，譬如我上嚟揾你，可唔可以搭你幫我攞啲乜先？譬如去到嘅時候去深圳揾你幫我買，可唔可以佢幫我買？ 一定要攞身份證。 哦，唔可以即係佢幫我買唔得嘅。 一定要攞身份證。 跟證一張身份證買一張飛。 我見過好多人咧，現場買飛嘅咧。一定要成搭身份證連埋錢一起去買飛， 跟名 嘅，跟名嘅，因為所有飛都是實名制跟名。點解啊？ 好好咯，呢、這個為咗你國家安全着想嘛，係嘛？阿佳係嘛？ 阿佳少搭啊，不如我搭咗佢啦，係啦。OK， 咁另外啦，咁火車有冇問題？ 有問題啦，就想問阿佳，其實喂，你哋搭火車嘅時候會話，譬如啲袋啊，即係特別更新咁樣。譬如我哋睇一套戲咧，即係劉華嗰套，唔係有啲人專係偷完之後落車走嘅。聽到阿佳，即係譬如我哋，即係啲保安問題，使唔使特別注意啲乜嘢咧？ 我 問你問題。 佢問我阿 Lens 問嗰啲保安問題， 我聽到。 OK， 你點講？ 保安問題其實就你梗係要睇緊啲㗎啦，嗰啲唔係好雜啊。其實我好。我有我幾次坐的經驗都是俾我好好唔舒服的感覺的，人又多又雜，而且成日都停站啊，好似公交車 咁。 坐冇幾耐，共咁樣半個鐘左右就停一次，跟住就換過曬啲人嘅咯。所以你啱先你講到話買票嗰個問題，我諗都係咁咯。佢有啲人係上咗車先買票嘅啫嘛。 仲有一個問題啊，頭先你講嗰、那個嗰啲行李嗰啲咧，嗱袋就一定要更新啦。如果你話行李 keep 啦。例如話大夾或者中型夾、中型夾咧，即係我哋叫 hand carry 嗰啲咧，其實可以擺上嗰個架嘅。不過咁，如果擺唔到自己樓上咧，同埋你會瞓覺噶嘛，買個鎖鎖住個同個夾同嗰個嘢。嗱，取易不取難嘅啫。OK， 買嗰啲鎖好平嘅啫，我就奉勸大家真係買嗰啲鎖。我上次買本唔知電腦雜誌咧都送鎖，咁其實啲鎖係唔值錢嘅。如果你話擺大夾嘅話，佢通常喺車頭車尾會有啲假嘅，又係要鎖住佢。如果唔係咧，我試過一次喺北京去上海，嗰六個幾鐘頭又要醒下、瞓下、望個袋， 好辛苦。 一停車你就即刻要望一望， 看仔咁看。 因為人哋一落車嘅話，可能就攞走你噶啦， 絕對會有。 你冇得追噶啦，你冇得追噶，因為啲車開咗就唔會停，唔會因為你冇咗個夾而停俾你咯。OK， 喊都無謂。OK， 同埋就大家有少少知識啦，咁就係咩呢？如果遇到新疆人，佢哋好多時都係冇飛嘅。同埋咧，中國係對佢哋有一種叫做另類包容。咁呢、這個揾集我再講。好，阿 Len 又舉手， 緊要嘢噶老師，但我想問阿佳，我真係咁唔好彩咁黑仔王咧。喂，我真係乜嘢證件錢啊，乜差都冇曬啦，咁我點咧？ 係喎，點樣做啊？ 我又生得唔靚仔，咁大鑊啦嘛，咁點搞咧？ 有乜辦法？ 如果係你話香港人啊，咁我真係唔知道點做喎。但係如果係大陸嘅嗰啲，其實就係都係揾嗰個嗰啲 公安 站台嗰啲 站台公安 嗰啲保安人員幫手嘅咋，都係嗰啲 嘅 咋。 喂，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嗱，我 touch wood 啦，我上咁耐咧。我就未試過，真係冇乜大病痛，感冒啊啲有嘅。咁我自己就帶定一啲感冒藥。OK， 嗱呢個大家網友真係要記住，上到去咧睇醫生唔係好似香港咁方便。OK， 即係大陸啲醫療咧，咩咩三甲醫院咧係超級，即係都排隊都排得幾耐。OK， 係咪㗎呢個？係 啊，好日日都咁多人，唔知點解 好多病痛啦。同埋啲藥就未必啱你食嘅，即係好老實講，如果唔係咁，唔會咁多人落嚟香港睇啦。自己帶定嗰啲點咧？我可唔可以又喺度賣廣告咧？真係好衰嘅，真係唔怕啦，講啦。 講幾個字？ 如果感冒咧，有隻叫嘟嘟嘟嘟嘟葛根湯，大家咁估到噶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係啦，葛根湯。咁呢只咧就我萬試萬靈，就係話當你初起感冒。按咗佢先，因为咧呢啲真系噶，你上大陆嘅话，就算打工好做生意都好，病系好大剂，响上高。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响未有问题嗰阵时候要按咗先，唔好等佢真系大病，话俾你知你系超级麻烦。OK， 好啦，另外咧就如果有问题嘅话，我真系其实我咁耐我都唔知道，如果有问题，我报警系几号电话嘅？ 報警打110一定要打110。 哦，110我仲以為119添，110嘅位大家大家記住啊。 佢一個有佢一個區別㗎，佢如果你打當地嘅嗰啲嘅話咧，佢哋好容易就會唔立案或者係唔經過嗰、那個即係個中央系統分派落嚟嘅。如果係打110嘅話咧，佢就會直頭就係即係入即係點點咧？即係當地嘅嗰個犯罪率啊之類呢啲咁就會入嗰條數噶嘛， 哦， 所以佢就可能 唔 係 打隔離區先 啦。 OK， 咁好啦，另外啦，講翻嗱，講翻搭車搭船嗰啲啊，飛機嗰啲，船講因為船比較少啦，飛機啦，咁你話嗱，其實網友可能會諗，哇，大陸成日都話坐飛機咧，好成日 delay 嘛，其實而家老老實實啦，咁啊真係改善咗嘅。呢排我搭親啲飛機咧，嚇？你講 乜嘢噶？都冇乜嘢，即係你講嘅地理噶，都冇嗰啲噶。現時啊，咩成都好少嘅，其實 而家少咗啦。我試過最高紀錄係咩咧？夜晚六點嘅機，結果係凌晨兩點先至起飛，咁都等咗唔知八個鐘頭。 哇！ 咁響即係唔出奇嘅。跟住去到上海嗰陣時係五點鐘凌晨，冇地鐵冇剩。咁仲有一樣嘢，大家交通工具記住啊！他們的地鐵不是好像香港那樣的，他們減死有一個站，我試過一次在上海去浦東，他有些站是停得很久，結果搞到我真的搭不到班機，結果要再買 臨時停車 買飛買個鐘，我其實應該就要坐那些磁浮的，但是我就想有時間就慢慢坐，結果是領夜。還有他們的地鐵真的不是我們香港的速度的，咁呢個大家要預一預，因為隨時啲地鐵咧由一站頭去一站尾咧係兩個鐘頭。OK， 由紅橋咧去浦東兩個鐘頭。咁同埋咧，買飛嘅話咧，咁通常都係啲咩攜程網啊、去哪兒啊、去哪兒嗰啲咁嘅網站買。OK， 咁就如果你係國內上嘅話咧，咁我就自己多想深圳嗰度飛啊啲咁咧，就通常買單程啊咁樣咧。咁同埋佢有陣時有啲秒殺啊。咁我自己嚟講咧，就即係搭航班嚟講咧就冇乜所謂嘅，我乜航班都搭噶啦，即係春秋啊、吉祥我都搭嘅。阿佳多唔多出差？ 我好少噶，我好少，所以你嗰啲經驗多啲啊。其實 明白。好啦，呢、這個我唔講太多啦。另外啦，搭巴士嗱，我真係少搭啦。阿佳，你覺得搭巴士安唔安全啊？國內？以廣州 啱先咁嚟比嘅話咧，最唔安全嘅就係巴士，跟住就到火車，然之後地鐵、飛機咁樣。 嗯哼。OK。 巴士其實真係危險性都幾高噶。哦、啊，你講嘅係咪長途大巴嗰啲啊？ 長途大巴唔好講添啦。 你講嗰啲即係市場嘅嗰啲巴士，即係市內城市內線嘅嗰啲。 我喺度幻想一個假設啦，如果我諗個巴士俾人老甩，可以點做啊？ 再幾多分鐘？ 即刻。快啦，會啊啊呢方面啊幾咩噶？嗰、那個司機會啊真係俾人斬佢都唔開門噶。 哇！咁咪困獸鬥咯。 係啊，困獸鬥噶，成部車嘅人好危險噶。我自己都試過噶，就係佢係咁噶嘛。你如果你唔見嘅，你同個司機講或者大嗌咁咧，個司機會停，會靠邊停車，跟住就會鎖實啲門，唔俾任何人走噶。 哇！即系困兽都逼你打到有分胜负为止噶咯，真系系咪打和都唔得？ 如果嗰个贼系子弹哥嘅话，咁就大镬啦。 OK， 好啦，咁我哋嗱呢啲基本生活讲咗啦，咁另外住咧，咁嗱其实就我自己就觉得大陆住咧都酒店几抵嘅，我住紧啲连锁嘅商务酒店咧，讲紧都系例如讲上海咁样300多元人仔。 系咪有间乜嘢数字乜低嗰间系咪最好咧？ 嗱， 乜低嗰间？ 我自己咧就住开嗰间，如果你讲嗰间我都住过。咁、另外有啲咩汉 X 啊，咁、我而家住紧嗰只咧就叫锦 X 之星。咁、我住过咧，嗱，佢我几欣赏佢嘅管理嘅。嗱，其實國內唔係所有嘢都差嘅，我仲優嘅啫。佢嘅管理真係算係做得唔錯，同埋咧真係冇乜味道，算係冇乜味道。同埋咧，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噶嘛。我發覺佢每一個嘅嗰個裝修啊啲咁咧，好標準嘅。 嗯哼 ，OK， 只會係即係唔會差太遠嘅，同埋就價錢真係好划算咯。教下大家夾當做生意嘅一啲心路歷程啦。 我同人夾檔做生意都好，我去外去大陸出差又好，邊度出差到咧？我住酒店都係住最平。點解？ 最平點解？ 點解？ 喂，其實諗到係壞處都有好處，可能有時啲平嘅酒店可能保安唔好嘅喎，可能會 唔係我平嘅話有個底線嘅，平得嚟係即係好似我剛講咁 X 之星咁。 哦，即係起碼連鎖嗰只叫最平咁樣。其實平咁你咪預咗住住多一兩日咯，可能平。 第一啦，即係另外咧就好緊要就話，因為咧。你跟人家夾檔做生意，如果你住埋啲高級寫字區嘅話，喂大佬，人哋會話你做咩去享受啊？ 係 喎。嗱呢啲咧冇招人話病，其實我哋香港啲官真係蠢到加零一。如果你要享受嘅話，你唉你幾十萬一個月，你自己俾啦，揞住人把口啦。呢啲係夾檔做生意嘅一個智慧嚟嘅，要人對，要令到你嘅拍檔心服口服。好啦，我哋唔講咁多呢啲。咁啊嗱，住嗰度大家知啦。咁啊，我個人提議呢個唔錯嘅一個選擇，因為都真係乾淨嘅，即係我覺得乾淨啦。不過咁記住，毛巾自己帶。 有玄機啊！呢個明解啊！呢個 因為咧，唔少人影過咧，就算住九星級都好啦。都有人影過，即係嗰啲外國品牌嘅酒店咧，喺上海嗰啲咧，俾人擺個 cam 喺度偷影佢哋咧，佢哋真係攞住你條浴巾咧，要嚟抹廁所嘅。 佢擺翻落原位嗰度，因為你眼見就冇乜特別， 即係佢唔係抹完之後佢攞去洗，咁但係佢係攞緊嚟抹嘅。 唔係我講緊嗰啲係直頭，佢你表面上見到佢好似摺得好整齊，其實佢係冇抹過，不係擺長年嗰條毛巾嚟。 可能就揾啲漂白劑。 有人嗱，另外都有聽啲網收音機講過，其實咧個洗手間咧個浴室其實好污糟嘅，因為又潮濕又剩啦。咁最好就去當地啦，買啲漂白水。唔稀釋啦，就咁倒少少落個地下度，揦揦個地下先咯。OK， 咁因為你直腳 咁清潔啦， 係啦。咁呢個喂，唔好理由冷落阿街噶。 冷落街，我覺得應該主角阿街嚟噶喎。 係啊，喂，不如講下啦，喂，我想講下 O2O， 大家知唔知咩叫 O2O 啊？啊，喂，嗱，阿街好奇怪喎、啊，現場有一位年青朋友咧，咁香港年青人，佢唔知咩 O2O 嗱，其實呢個唔怪啊。香港是很多人不知道什麼 O2O 的，不如可不可以說一說，我跟你一起分享一下。 Uber 知道吧？ Uber 你知道啦， Uber 知 道啦， Uber 就 O2O 了。 OK， 這個還有這個淘寶是吧？ 淘寶不算。 淘寶不算嗎？ 不算 Online to Offline 喎，應該是 B2B 吧。 我意思是說 Online to Offline，即係線上同線下， 咁、哦、都勉強算啦。咁我覺得 ，OK。咁你仲有邊啲定義係咧？ 其實 O2O 係咯。啱先我諗我搞錯咗。其實 O2O 嘅全部都包括曬咩 B2B 啊、B2C 啊，係一個好大範圍、好大範疇嘅一個就係線上同線下結合咯。總之就係、是。係 啦，嗱。咁不如講下咩叫 B to B， 知唔知 B to B，B to C，B to C 啦嘛 ，OK，business to business， 即係話嚟話公司對公司 ，B to C 啦 ，business to customer， 直接對客人噶啦。咁我聽你頭先你講你個 case 咧，就呢個 B to C， 可以話係都可以咁講，對我嚟講 B to C 嘅應該 B to C 係 咯， 我的 client 是 retailer 那類 的，所以 B2B 的啦， 所以其實都是 B2B 的。 B2B 的啦 ，OK， 唔緊要，定義的問題嘅啫，即係你要明白你個對象係咩。不過 education 都要噶，所以你唔好忘記，你唔好指意佢。因為佢做得唔好嘅話，咁咪入你數。你做到咩？你受苦過啫。好啦，咁啊，不如講下各個唔同嘅網站，例如話嗱，香港人最多用嘅淘寶啦，另外仲有天貓啦。天猫系咪啊？天猫，仲有京东啦，阿佳，仲有啲乜嘢？仲有啲乜嘢啊 ？B to C 仲有啲咩大网站啊？ 一号店啦， 一号店，其实佢哋个区别系咩嘢咧？个定位， 嗱有两派咯，一派就好似京东咁，佢主打系自营，有自己嘅仓库、自己嘅快递员去送货上门。一種咧係好似淘寶，佢咧係冇自己嘅快遞嘅，亦都冇自己倉庫嘅，佢只係架設咗個平台，俾人哋喺上面開店，跟住店長自己去聯繫快遞員送貨咁樣嘅。 好啦，我想問下你，而家即係如果做嘅話，定係做到淘寶嘅啫？京東佢因為佢自己嘅嘛啲貨， 做到嘅，京東都做到嘅。 咁我想問你啦，淘寶咁計啊，其實而家仲做唔做一個？ 哎呀，睇你有幾揼水啦！ 咁大鑊，咩意思咧？ 係啊，真係睇你嘅 budget 係幾大啦咁啊！如果你話你就係小本生意嘅話，就死得好快，真係會係 嘛？點解咁講咧？ 因為個佢。其實加入個淘寶就係好平嘅，呢筆花費就好細嘅啫。我覺得可能千零蚊搞掂，但係咧你要同類型嘅商店競爭，跟住仲要喺淘寶上面攞到一個比較好嘅排名位置嘅話咧，你係燒錢嘅。 明白。 但係唔保證你會有收入咯。但你又喺度搏命燒錢， 我就見過有啲淘寶咧，因為我都有陣時買一啲嚇、香港非法嘅嘢嘅。我唔怕講噶，例如話啲獨輪車啊啲咧， 獨輪車， 我見到佢哋咧減少啲銷售係零嘅，因為佢每件產品有個數目噶嘛， 係即係買咗一件啊嘛， 係啊，所以你咪就係講嗰啲咧， 嗰啲都但係你睇佢發好扣錢噶嘛，係咪啊？ 係啊，同埋佢真係純粹係用價錢嚟拼噶嘛，都幾咁你有冇 有啲係值？有些人直頭就是原本應該賣100元的東西，他直頭夠膽死賣20元的。 為什麼呢？ 他，我想即每一個剛剛進去未被人騙過的那些創業者都會覺得我蝕一點，但是我這個數字做上去之後，以後不怕沒有生意做的，這樣就試一下咯，即跟著後來發現、原來不是的，開頭蝕那一下真的，其實得益最大的是個平台咯，可以吸引很多這樣的人去開店。 那你又覺得怎麼看，如果用微信去做這個銷售平台，你又怎麼看呢？ 微信的話，是比較，那個挑戰更大過淘寶，我覺得。 因為微信 他要你自己搏自己一個人管噶嘛，你個微信公眾或者係你嘅微信帳號嗰啲係你自己管噶嘛，咁你自己自拍一啲嘢放上去噶嘛，咁你日日都要更新你嘅信息咯。咁跟住最弊嘅係其實你都唔知道你嘅顧客喺邊度。 同埋最後問題啦，微信好多朋友，我而家見到我啲朋友，如果擺嗰啲產品上，我都幾悶，幾嬲。佢日日擺幾廿條片嗰啲咁咧，我而家淨係屏蔽咗佢。咁所以咧，不過都提一提現場啊 Honky 啦，南美微信係唔錯嘅，個增長係幾好嘅。 佢哋用微信，用 WeChat， 冇錯， 南美人喎， 冇錯，冇錯。 Amigo 用中國嘅 software， 你試下上去微信嗰度睇翻啦，佢、南美洲嘅 growth 係做得唔錯嘅。咁呢個係一個你可以考慮嘅點，你自己上網睇下，因為即係之前我都同微信香港嗰邊傾過偈，咁佢都話，同埋即係佢嗰陣時係突破6亿啊嘛，全球，咁其實一個好大嘅數字嚟嘅，咁你 check 下呢方面，佢公開咗啲數字，即係嗰個佔個 proportion 咧，佔嗰個全球嘅比例咧，你可以 check 翻呢啲嘢。嗱，其實我自己咧就覺得嗱，唔好撩住啦，講埋呢句先，因為咧微信做微信商咧，即係。微商咧，你自己要注意一樣嘢咯，就係、是、又係我嗰句啦，你拍嘅嘢要唔好咁行。我見到啲人真係 copy 嗰樣產品嘅一個外國 model 就擺翻上去，揾鬼睇咩？你一定要嗰樣嘢特別吸引人，總之你企翻睇嘢嗰個人個角度。 我自己咧都有做過少微商嘅嘢，就做另一種產品。咁我就手機咧會有啲好簡單嘅 picture software， 咁啊加個句子或者加少圖案，咁其實出嚟嘅效果好好。不過咧，我遇到個最大嘅挑戰咧，就係你做微商嘅時候，其實發覺原來要加你嘅 target customer 咧，其實係幾難嘅件事。 難，因為佢哋係朋友啊。 係啊，你就係怕難當啦。你識得邊個幫我 forward 我個 account 俾人啦？咁覺得呢個增長咧 ，outreach 嗰個人數一定 慢嘅。咁所以咧。一陣間再跟你講，咁我覺得即係你揾分銷商係一個正確嘅，我都會一陣再跟你講少少。咁一陣間再繼續同阿佳講下一啲關於大陸 O2O 啊，仲有好多其實咩工字不出頭啊啲咁咧，再講講呢方面嘅打工嘅嘢，好嘛？阿佳，咁一陣間繼續生意好啲。